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我成日都发同一个梦，梦见地狱入面、往死城里面有一群未成年嘅 BB， 满身血迹，随地打滚。乖仔，你身材是最细小的一个，面目模糊，但是我知道是你。你有眼无珠，对着我喊：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找住我？ 你逼我怪谈。 吃眼睛的女人上集。 乖仔，今日是你正式成为地藏，凡俗间的母子称呼也应该废弃。我只是忍不住再叫你一声啫，乖仔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会称呼你的法号，保证对你诵经供奉，因为你已经有安身立足之所，而且地位还比我超然添。今日是五月五日，本来是中国人的端午节，但是我们日本人过端午节并无私人，并无龙舟。我们的端午节是男仔节日，逢七、五、三岁庆祝，而你今年应该是三岁了。三年几之前，六月天时，暑气热烈，水泉枯干，滴水泉流，自古称为水无鱼。那日好彩落了一场梅雨，滴进大阪的暑气。我是在梅田板急三番街认识金井永恒，他就是你爸爸。 真是激死人啦！前几日天气咁热，逼住我哋几个要行地下街。今日谂住落咗场大雨，可以出去路面吸下啲新鲜空气啦。点知场雨一直又唔停，搞到我哋又要喺地下街嗰度行。 透子啊，梅田系大阪嘅商业中心区啊，人车争路，就算唔落雨啊，路面又可以有啲咩新鲜空气俾你呼吸啊！我哋喺大城市生活嘅人，唯有认命啦，有几次嗬？ 我就冇所谓啦。嗱，日头喺英语专门校读书，放学都翻唔到去北掘江嗰边屋企噶啦，直接嚟纪伊阁书店做兼职，九点半至放工，跟住咧又匆匆忙忙咁翻屋企咯，根本啊都冇时间行街噶啦。地底地面对我来讲都没什么分别。 切，知道你忙了，有几指小姐。今天书店就盘点，第二班兼职就改为翻六点到九点半的。我们无端端就可以放多一个钟头假，可以慢慢行下街了，然后就可以吃饭才翻工了。 喂，你两个可不可以一路行一路讲的？一个钟头眨下眼就没了啦。 哎呀，行一行啦，心急到死。 行啦。 喂，我想去化妆街行啊！ 我想买衫啊，快啲啦！哇，原来放肆咁行街，一样可以行到咁攰噶！喂，我哋晚餐咧食咩好啊？ 不如去明石亭食八爪鱼烧丸子啊！嗱，八粒烧丸子连埋一碗葱花汤咧，只系卖430 yen 啫。 得啦，游几子，我哋又唔系第一次去明石亭嘅，使唔使解释得咁详细啊？ 佢做嘢不嬲都系咁认真噶啦。 系啊系啊， 计我话咧，平贵都冇所谓嘅，最特别系明石亭嗰个玻璃间嘅厨房咧，可以睇见啲店员喺度整八爪鱼烧丸子嘛。 咦，你惊啲嘢唔够卫生啊？ 我先唔得闲理佢够唔够卫生啊！嗯、我中意睇啲后生男仔喺度整烧丸子咋？ 咦，惠美啊，你真系恨嫁恨到发烧啊！你 哇，边个恨嫁啫？ 仲唔系恨嫁你？ 乜你哋唔觉得当一个男人全神贯注咁喺度工作嗰阵系最性感嘅咩？ 咦、 嗯， 唉，如果再同佢企喺条街嗰度讲咧，我谂我哋唔使食嘢都得噶啦。喂，游几子啊？我哋去先咯。 好啊，好啊。 哎呀，咪住咪住！ 哎呀，又点啊，惠美小姐？ 喂，有个新人嚟咗啊！ 系咩？ 咧，着住件帽就个白 T 恤，头发长长地，戴眼皮嗰个啊！ 哇！哎呀，你睇下佢啲，哇乜佢啲动作咁夸张噶？哇，直头好似喺度跳舞咁样嘅。喂，边人一路跳舞一路烧丸子噶？ 喂，睇真都唔系啊！嗱。佢举手投足都几有音乐感噶、 喂，有几子啊？佢同你打招呼啊？ 唔系啊嘛，同你入边度啫？ 哎呀，小姐， 系咧。 哎呀，我哋入去先至讲啦。 入去啦，入去啦。 唔该晒。 Hello。 惠美啊，你哋三个今晚做乜咁晚啊？ 今朝盘点啊嘛。喂。你哋好似嚟咗个新人话系咪啊？ 哦，你讲永恒系嘛？都嚟咗几日噶咯？喂，你哋觉得永恒似唔似一个 dancer 啊？ 嗯 ，dancer？ 喂，有几支？ 望住我做乜啫？人哋都唔系问我。 喂喂喂喂，厨房听住啊！我哋要三客跳舞明石烧。食饱饭又要挨世界啦！喂，游几支啊？做咩你今日食得咁慢噶？哇，有冇搞错啊？ 做咩惠美无啦啦大惊小怪嘅？ 呢，我哋啲烧丸子啊，不嬲都系一粒八爪鱼喺里边嘅啫嘛。点解游几支今日嗰啲每个都有两粒八爪鱼肉嘅？你睇下。好似两粒眼珠就嚟弹出嚟咁啊！ 哎呀，你冇讲得咁核突啦，叫人点食？ 哎呀，游几子啊！我净系怕，如果惠美讲得再核突啲，你都仲食得落啊！ 怕你个透子又乱谂乜嘢啊？ 唔系咩？头先啊，嗰个 dancer 净系对你打招呼咋？呢啲烧丸子啊，仲唔系特别加料嘅？ 系呀， 惠美啊，你唔肯得咁多噶啦！ 咁啊系，哎呀，怕你哋啦！快啲食完真系，去开工啦，开工啦！ 喂，你睇下 ，Dancer 走出嚟装我哋啊！ 哎呀，人哋装游几子啫嘛， 装你咋？ 哎呀，喂，佢嗰条围裙咧，有只招财猫嘅，好可爱啊！ 乖仔，我头先专登去咗满园堂买咗柏饼嚟供奉你。呢种系端午节食用嘅应节小食，好易啃亲噶。你食嗰阵时要小心。我亦都带咗应节嘅白花菖蒲，同埋有男仔家庭必挂嘅李翅。希望你有朝一日李跃龙门，位列仙班。但系。我冇带盔甲嚟，因为我唔中意暴力。虽然系我杀咗你，但系我只系出于无奈嘅啫。乖仔，你要体谅妈。今日我倾尽三年嘅积蓄，为你响寺庙做神像，希望可以赎罪啦。你叫做水子地藏，照法师所讲系婴儿嘅灵体，每个水子地藏。襟前都挂有一个类似口水肩的前挂，有各种花样款式的。我帮你揀了一个受了小猫图案的前挂，希望你喜欢啊。 谢4000 yen， 找翻1000 yen， 多谢惠顾下一位，欢迎帮衬。 哦，唔该。 先生啊，杂志请你去1号收银柜台俾钱啊，唔好意思。 吓、啊？咩？唔系个个柜台都一样嘅咩？ 先生，趣味杂志类咧，请你过1号啊。 咁你呢个柜台系卖乜嘢书噶？ 啊，呢度写住噶。 哦，6号柜台艺术书、洋书。咁我唔买住啦。 咁交俾我啊，我哋会有同事摆翻上去书架噶啦。拜拜，下一位啊，欢迎帮衬。 今晚真系忙到未停过啊！有几纸啊？仲有3、4个客排紧队啊！你去招呼下佢哋啊！我去执啲书架，准备收工噶啦。 OK， 下一位欢迎帮衬。 唔该。 好啊。 请问呢3本书咧，边一本比较好睇？我只系想买一本啊。请游几纸小姐多多指教。 吓？又系你啊？艳色浮世绘墨末篇，浮世绘之魅惑，春意图册。全部都系呢啲咁嘅书嘅。 咁即系点啊？你系店员，应该好清楚边本比较好睇啲嘅。俾啲意见我啊。 我咧， 我专登排喺龙尾咧，就系想问你意见嘅。 我 咁啦咁啦，我时间要一本啦。呢本啊，唔该。 多谢4120 yen 啦，找翻80 yen， 多谢帮衬。 游几纸啊？使唔使帮手啊？先生，有咩事啊？ 我唔使啦，我买咗噶啦。啊，游几纸啊？你唔好误会啊，我只系为咗咧可以喺呢个柜台俾钱，先至买艺术书噶啫。 先生啊，我哋够钟收铺噶啦。 我知噶啦。游几纸啊？咁我走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喂 啊 你唔好勉强自己买啲咁贵嘅画册啦。 哦，知道啦，明白㗎啦，走啦。 乖仔，或者你会问点解爸爸今日唔嚟，你横掂都未见过佢啦。况且你亦都唔会认得佢，茫茫人海，以你嘅能力系无法揾到佢嘅。我求你唔好再追问落去啦，因为我亦都已经决定唔再见佢，忘记佢。我知道系好难，但系点都要试一试。正因为咁，我决定搬去仙台，离开大阪、神户、京都3区。仙台在东北，好远好远的。乖仔，如果当日你爸爸买完书之后没再回来，那就好了。可惜过了没多久，有一晚我放工一出门口就见到他来。 游姬子小姐， 啊，又是你啊？ 哦，系啊，我想问咧，你书店星期三唔开门嘅咩？我寻晚嚟过噶，但系闩咗门啊。 哦，系啊，我哋每个月第3个星期三休息噶。 哦，咁得啦。嗱，我可以同啲同事对调，改为星期三休息，配合你嘅时间咯。 点解啊？ 游姬子小姐。请你做我女朋友啊，同我拍拖好唔好啊？ 吓， 求下你啊，游姬子小姐。 呢一度系公司门口嚟噶，不如我哋喺其他地方一路行一路讲啊。 你应承我先啦。 行啦，一路行一路讲啦，呢度唔方便噶。 咁你真系应承噶咯？ 系啦系啦。 咁啊真系太好啦， 行啦，快啲嚟啊！ 喂，你嗌我去边啊？ 行啦！ 喂，嗰边出口系地藏横丁，我唔啱路噶。 我哋去庆祝开始交往啊嘛！诶，我个朋友咧喺回转寿司店做噶，去帮衬佢啊，又平又好食噶，行啦！ 我哋穿过供奉北向地藏尊嘅地藏横丁，成条街都系挂住紫灯笼，发出红光。有路人向地藏尊拍手祷告。而家谂翻起，我哋拍拖嘅第一日就喺地藏尊面前走过。原来一切嘅嘢冥冥中早有安排，唔可以逃避。 喂，黑爷，呢位咧就系我成日同你讲喺记忆国书屋做嘢嗰个咧，早川由纪子小姐啦，佢系我女朋友嚟啦。 哦， 请多多指教。 系，我叫做屋梁黑爷，诶，请多多指教吓。衰仔啊，竟然识到咁靓嘅女朋友。 黑爷咧就系我同居老友嚟嘅，佢为人啊直肠直肚啊，你唔好怪佢啊。 哇，你真系兜个圈嚟赞自己个女朋友，顺便踩我一脚嘅啫。 喂，系你自己赞佢靓嘅啫噃。 喂，两个咁大声咧，唔知以为你哋喺度嗌紧交啊！ 我哋惯噶啦，由纪子小姐，你想食啲咩寿司啊？我即刻帮你做啊！ 嗯，永恒啊，你叫先啦。 哎呀，佢乜都食得一餐噶啦，佢嚟探亲我啊，闲闲地啊，食啊十五六碟到啦，你唔使理佢噶啦，我识得招呼佢噶啦吓。 系啦，你嗌啦。 咁啊，我要云丹贝个大根小辣。 哦，系，我即刻做啊。 喂 喂，游纪子啊，喂，你翻咗嚟啦？ 喂，做咩咁夜打俾我啊？嘈醒我妈唔掂噶。 人哋挂住你啊嘛。 头先咪陪你食完嘢咯，去埋拍千个咯，又行到咁夜，仲唔够啊？ 喂，游纪子啊， 吓， 我分钟见唔到你，仲得噶？死啦，几时先等到去星期三啊？唉，星期三先可以再见到你。不如咁啊，喂，听日再出嚟啊！ 傻瓜，唔使做嘢咩？我要翻学噶。 子啊，都话唔使你陪我睇医生噶咯，你又要翻学又要翻工，专登搭电车过嚟我呢边做咩啫？ 哎呀，你系病人嚟噶，唔好咁多声气啦。我仲有一个钟头我先翻工啊嘛，陪你睇完医生，我心安落啲噶。 下一位，金井永恒。 系系，诶，我你入去啊？ 唔使啦嘛。 唔陪你入去啊？我搭车过嚟做咩啊？ 啊，医生啊，打针得唔得啊？你可以落重啲药噶。 唉，唔得，你患嘅系重感冒，都系打针好啲。 我真系唔想咧。 你系做食店嘅，要注重卫生，唔快啲医好，点翻工煮嘢食俾人客食呢？ 我系 喺女朋友面前要坚强啲至得嘅。 咁好啦，不过你冇咁大力喎。 永恒啊，你要勇敢啲至得噶。 唉，我金井永恒咧唔怕挨苦，唔怕挨痛，就系最怕打针。哇，到而家咧仲赤赤痛啊！ 哎呀，唔好诈娇啦，一个大男人打针都惊，真系讲都冇人信啊！喂，快啲叫嘢食啦，我九钟翻工噶啦。 咁我要蛋炒饭啦。 唔好食炒饭啊！ 喂，唔怕、啊。蛋冇生命嘅，即系食斋啫。喂，病人食斋都唔啱啊！ 唔系，但系感冒咧唔应该食油噶嘛。你都系食汤面啦。嗱，食完之后咧，翻屋企好瞓一觉，休息一下。今日同听日咧都唔好嚟揾我啦，吓、啊，知唔知啊？ 喂，尤记者知唔知啊？我每逢瞓完之后醒翻咧，单眼皮咧就会变成双眼皮噶啦。你今晚放工嚟我屋企睇下。 我先唔得闲理你啊！单眼皮变双眼皮。除非妖怪啦， 咁你唔嚟我会好寂寞噶。 咁客又会陪你噶嘛？哎呀，唔得啦，喂，我真系赶时间啊，我要先走啦，吓，我迟到噶啦，拜拜。 今次是我们第一次过圣诞，你做什么地方想去？ 没啦，我最主要呢都是想跟你去发善寺横丁吃红豆汤而已。如果都吃完了去哪都没所谓啊。 红豆汤你不是以为我不懂啊？发善寺横丁这味红豆汤呢，做个名字叫夫妇善哉嘛，演歌都得唱的啦。 知道又赞不知道，你都算曳啊。 喂你不是嬲啊嘛？我见到你咁开心，唔想识穿你啊嘛？咦，我依家睇戏咧又未够钟，不如行下街先啊！ 喂，你睇下， 嗯， 呢度有间私家侦探社、啊， 嗯，个样都唔似嘅，初恋情人侦探社802号，喂，会唔会系啲铺头改个奇怪的名咋？ 嚟紧拜佛晒嘞噃！ 喂，有人出嚟啦，企埋一边睇下。 哇，喂，个女仔咧打扮得几好型，紫红色头发，仲穿咗眉环添。 千羽，吓、啊，你叫我啊？ 吓、啊，你识佢噶？ 田岛千羽，喂，真系你啊！啊，游纪子，早川游纪子，哎呀，好耐冇见你啦。 系啊。大家都咁忙，千羽啊， 嗯、 你嚟呢度帮衬噶？ 呢度？哦哦，私家侦探社啊嘛，系啊系啊。哇，唔知咧，原来咁贵噶，一喐手啊，先收45000元先，成功之后啊，再要收多40000哦。 你仲系耿耿于怀，一定要揾翻你个初恋啊？ 梗系啦，嗱，我将佢个名啦、外貌特征啦，同埋佢以前嘅地址咧，全部都写低晒噶啦。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有初步的 report， 每个人只有一次初恋的，如果用钱可以找得回的，我真的宁愿给钱的。 但是我们当初都没有听你讲过的， 如果当初我知道是他的，今时今日还用给钱找吗？唉，失去了才觉得可贵嘛，可惜啊，我都不知道他搬了去哪。啊，哎呀，仲有啊！如果佢真系去咗北海道啊，我仲要俾埋交通附加费添噶，哎呀，真系攞命啊！啊，我唔阻住你哋啦，游纪子啊，呢张咧系我嘅卡片嚟噶，有时间再 call 我咯。 哎呀，我冇卡片添， 唔紧要啦，你搵我咪得咯。 嗯，好啊好啊， 你哋就好啦，唔使靠私家侦探搵到嘅人先至系最幸福啊！我走啦。 拜拜。 啊，游纪子，真系估唔到咧，你有田岛呢种咁时髦嘅朋友。 我哋以前系同学嚟噶，不过咧佢未毕业已经退咗学。 咁睇佢嘅外形都系估得到嘅。 系咁，你就误会咗啦。佢、 嗯、 本来咧唔系咁新潮噶，响学校咧佢都读得下书噶。啲、 嗯、 先生咧仲成日赞佢英文讲得好噶。点知咧有一日、 嗯， 警察啊嚟到学校揾佢啊。叫他做证人。 什么事啊？ 嗯， 佢俾佢后父强奸咗。 吓、啊！ 自此之后咧，田岛就再唔肯翻学啦。 咁都唔系佢嘅错嚟嘅。 咁梗系啦。后嚟咧，我哋围内一班同学咧，都仲有同佢联络噶。不过后屘佢去咗做援助交际，陪咗啲大年纪嘅男人去街，我哋就开始少见面啦。 嗯。 后嚟咧，我哋忙住考大学，佢一搬咗屋咧，大家就冇见面啦。 原来咁。喂，第日咧，你唔好请私家侦探嚟揾我啊，我亦都唔会揾你嘅。咁我哋又唔好分开，以免嘥钱。 你又唔系我嘅初恋。 哦，喂，咁你对我咪好唔公平？你一定系呃我嘅。喂喂。 吃眼睛的女人上集，姚秀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陈七编剧，并且由陈慧琳、周国峰、李正心、曾月娥、黄祖蓝、蔡浩良、朱曼子、曾永强、叶允仪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